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普罗政治学院 My Radio 维园年宵约实你同上年一样29、30号档位精选产品包括蜜通斐雷夜光特别版新土不二爱香港咳神手笔陈云国师城邦会战胜归来还有玉敏新书啊本土民主反共政论集历史几寸都有十大权神修订版李仪先生新作最坏的时代最好的时代记得入场支持啦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 早晨。 第二節的大香港早晨，呢一次是講的士的咁樣。咁首先，主要是講的士的 apps 嘅咁樣。咁因為昨天有個優惠，我相信大家都錯過咗啦咁樣。咁係嗰個，因為唔會好多人用嘅，因為我覺得定係會好多人用嘅。 其實我昨天知嘅，但係咧嗰個 app 就叫唔到車。 嚇、 啊！唔係因為冇車，冇唔知啊，我唔係好識用佢咯，可能係。 係咩？做得唔好啊？ 我唔知啊，可能我蠢咧，我唔夠膽怪人哋，人哋個 app 咁強大。 咁係咁咁呢個 Uber 呢咁琴日呢就推出咗呢一個限定一日嘅免費搭兩程的士嘅優惠咁呢一個優惠呢就係俾即係呢一個 Uber 嘅用家呢就可以免費搭兩程嘅的士啦咁每程嘅上限呢就係有200蚊咁多嘅咁而同一時間呢佢嘅競爭對手由阿里巴巴創辦人有份投資馬雲有份投資嘅快的 Taxi 呢亦都係用呢個銀彈反擊啦咁喺繁忙時間接單嘅的士呢每程 order 可以有20蚊嘅利是，咁佢亦都有咧推出呢個雙倍積分啦。咁用家咧就係可以用呢一個嘅雙倍積分咧去兑換呢一個八佳啦、惠康啦、一田啦、SOGO 等等嘅現金券咁樣嘅。 係啦，咁樣咁係咩嚟嘅？其實係 其實一個 call 的士嘅 apps 嚟嘅。其實其實而家如果你用智能手機咧，其實都有幾多類似啲咁嘅 apps 嘅。咁有啲就八折的嘅 apps 啦，八五折的嘅 apps 啦。咁譬如快的就係另一種就係 call 的士嘅 apps 啦咁樣，咁就Uber 就係、是、其實係國際性嘅，就是、Google 都好似有份投資嘅咁樣，咁啊創立於荷蘭咁樣，咁亦都曾經喺台灣啊，亦都落個地嘅咁樣，咁佢係一個call 的士嘅 apps 啦，咁佢除咗可以 call 的士咧，仲有另一種就係 Uber Black 啦，就係用一啲靚嘅轎房車接送啦，咁或者係 call van 都得嘅咁樣，咁大致個收費係點咧？咁佢就如果以Uber Taxi 嚟講咧，即係以的士嚟講咧，你 call 的士咧，佢就除咗按標收費之外咧，你就要另外俾多15蚊嘅電召嘅的士嘅費用咁樣。咁如果你係港島區咧，仲要收到30蚊添咁樣。不過呢個就講係繁忙時間，即係朝早嘅7點到10點，同埋晚上嘅5點到8點咁樣。咁如果你想坐啲靚嘅轎房車咧，咁就個費用咧就35蚊就基本費用，跟住咧就另加咧一係就係、是。9.32一公里或者是2蚊一分鐘咁嘅收費，咁最低收費就最低嘅消費費用咧就50蚊嘅。如果你要取消即係 call 咗之後取消，收費係30蚊。咁點收咧？就是、我尋晚我試過 download 個 app 試下用啦，但係咧就佢 download 個 app 片都幾靚喎，你可以 play 嚟睇一睇，係咁樣，唔使瞄咪啦。 呢、這個就係 download 嗰陣嘅片啊， 係唔係即係出咗個 app 出嚟，成個同行殺機咁樣， 係 衰啲咁講， 係喎， 係啦， 載住你即係載住， 係Tom Cruise嘅， 我差兩個人翻嚟嗰啲咁樣， 係啦。咁就係咁啦，咁但入到去，跟住佢就要scan 你嗰個信用卡嘅咁樣，咁我去到嗰度就，不如都係睇鬱敏抽獎抽唔抽到我啦咁樣，咁就尋晚就 抽唔到咩？ 就唔好講埋乜嘢啦，嗱湯冇抽到咁樣，咁如果你係當然佢仲有 Uber Van 啦，你可以 call Van 嘅，咁基本費用佢先收你20蚊，跟住咧每分鐘收你個六或者4.5一公里。 咁樣咁就係成個如果你 Uber 嚟講咧，就係呢一個成個收費嘅 plan 都有三種車咁樣，就係咁樣啦。 嗯，咁係，但係係唔犯法噶嘛？ 但係佢嗰個計分唔係計呢個收費嗰個方法咧，就係、是、每公里計，佢好似唔係跟你的士嗰個標噶。 嚇、 啊？唔係的士要跟標， 的士係要跟標。另外 你話收一個拖車嘅錢。 哦，咁樣咁、okay. 因為佢唔係八字車，所以就唔犯法啦，係咪？ 嗱，而家就可能有啲灰灰地色啦，咁樣嗱，因為牽涉可能幾個灰色地帶啦，即係如果你第一就係會唔會牽涉一個白牌車嘅情況咧、嗯，即係譬如 Uber Black 啊啲靚嘅小房車嗰、那個收費啦。咁第二個問題就係譬如你的士嗰個問題，其實喺台灣咧都之前都遇過呢一個問題㗎啦，就係、是、咧就牽涉嗰、那個違例嘅違法嗰個問題。其實喺台灣咧就都有報章報導過咧，就係、是、喺Uber 叫車嗰度咧，其實就遊走呢個法令嘅邊緣咁樣，因為咧就牽涉一啲嘅違法嘅問題，但係 Uber 自己咧就佢話佢自己就唔受呢個交通法規管，點解咧？因為佢自居咧係一個科技業嘅一個公司嚟嘅咁樣。咁但係有啲咩問題咧？第一就係、是那個車資問題啦，因為譬如佢有人嘈過，佢就話，譬如佢嗰個 booking fee 啊，即係你先要收嗰筆嘅$15嗰個 booking fee 咧，可能會隨住繁忙時間啊，或者大時大節啊而加減，或者佢會優惠退翻俾你嘅。咁其實咧呢、這個都可能牽涉到係咪的士一定要收個固定車資嘅呢一個法例嘅問題啦咁樣。咁如果台灣咧，其實有幾個問題提到嘅。第一就係、是、佢 Uber 咧就冇一個官方嘅電話查詢嘅咁樣，即係你想請工讀生都請唔到啦咁樣，只可以靠 email 聯繫嘅啫。第二咧就係、是、嗰個收費方式咧、那個標準係隨時變更嘅。第三咧就係、是。那個服務條款咧，就對於喺嗰個交通運輸嚟講個服務過程咧，就冇責任啊！呢幾個都係台灣提出嚟嘅問題啦，咁樣咁同埋 Uber 咧就總公司喺荷蘭，咁如果乘客有爭議咧，其實你打官司係要打到荷蘭嘅咁樣，咁同埋佢亦都係得到你嘅 IP address 啊，你嘅信用卡嘅號碼，咁對於個人私隱嚟講咧，亦都會帶嚟憂慮咁樣。咁 Uber 其實喺台灣嘅公路總局咧，就已經食過231張嘅罰單，咁最近咧2000萬台幣嘅罰款嘅啦，咁樣咁就針對呢一啲嘅白牌車啊嘅司機咧，都已經開出咧115張嘅罰單，牽涉嘅罰款已經係575萬咁樣，咁就喺各地有啲唔同嘅地方啦，其實都對於呢一啲咁嘅call 車嘅 apps 啊或者呢啲服務咧，都提出過呢一啲嘅懷疑，就係牽涉個法例嘅問題啦，咁樣。 但喺香港有咩法例問題？ 香港其實佢有一個道路交通規例，咁就話的士。司機其代表或看來是代表該司機行事的人呢，就不得去主動提供車費折扣啦，有使乘客使用其車輛啦，咁如果違反的話呢，就會被罰款$10,000同埋監禁6個月嘅。咁而且呢，不論係 即係你唔俾折扣就得啦。 唔係，咁但係呢，如果不論係用這個手機 app 即電話或者其他方式呢，如果是兜客的話，即是如果司機做兜客的行為的話，都是算是犯法的。咁但是呢，法例呢就沒有說明，就是說的士司機的代表是代表是指啲乜嘢嘅人啦。咁手機 app 算不算就是一個灰色地帶咁樣啦。咁而即是有一啲律師亦都講到，就是話即係呢一個手機 app 呢就並不未必是算是司機的代表咁樣啦。咁其實 代表唔到。 係啦，咁其實佢只不過是一 些 Uber 代表我， 係啊，咁其實佢可能只是一啲嘅資訊提供資訊的平台咁樣，就話俾你聽邊度有客咁樣，咁未必算是一個即係司機嘅代表咁樣咯。咁所以呢一個都係即係走緊一個法律嘅灰色地帶咁樣咯。 哦，咁樣樣嘅，咁係，但係即係嗰個唔關折唔折扣事嘅。 你總之如果你係兜，你俾折扣你都係，你俾折扣會違法啦。咁如果你係兜客嘅，你都算係犯法。 但譬如佢用嗰個 apps， 譬如佢一啲嘅積分優惠啊，咁或者今次咁樣免費搭兩程啊， 咁 呢啲都係俾咗優惠咯。 咁就可能真係灰灰地色啦。 咁咪類變相係八折的嗰啲咁樣咯，即係雖然佢唔係同樣嘅。 佢係貴價版。 貴價版 唔係㗎，或者如果譬如你有個會員制嘅，跟住因為佢用信用卡 charge 嘅，因為你唔係即時俾錢嘅的士司機嘅，你用信用卡 charge， 咁之後可能如果有啲優惠，咁會唔會又牽涉到 呢一個問題咧？咁樣咁就要深入去睇睇先知。咁但係起碼而家見到咧，就係 Uber 同埋快的呢兩個 Apps 咧，就尋日就已經打咗場燒錢嘅仗啦。咁樣，因為尋日快的亦都還擊㗎啦，咁就向的士司機有一啲補貼咧，就叫佢唔好接 Uber 嘅單咁樣。咁就見到兩邊都落力咁樣燒緊錢咁樣，咁就唔知邊個最高興啦咁樣。 但係咧，如果用觀察嚟計，因為其實我來來回回我一日會搭可能搭兩三次的士，咁我琴日嘅觀察其實係見到好多快的嘅 promotion 係擺咗出嚟嘅，我唔知道你哋搭的士，陳四你成日搭的士，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就係佢會貼曬啦。咁以前你係會見到可能係 Hong Kong Taxi 啊，或者嗰啲叫飛的啊嗰啲 app， 你就會見到啲師傅喺度係一路揸住車一路喺度玩個 app 睇下有冇得有冇期接噶嘛。 而家見好多啦。 而家都係多嘅，咁之前可能上講緊上個月嘅時候，我基本上大致上都係見到係 call 的，Hong Kong Taxi 嗰啲的士用家啦。咁但係琴日咧係見到佢哋直情係貼埋 promotion， 即係喺自己車入邊係貼快的嘅 promotion 咯。咁所以如果係咁計嘅話，我諗快的嘅燒錢能力更高咯，即係佢個 promotion 落得更加落力咯，比起 Uber。 是咁樣，咁咪陳四成日搭的士咁樣？唔係喎，我覺得佢冇乜搭的士嘅經驗， 冇乜錢搭的士 咩啫？ 因為琴日我哋去咗尖沙咀，咁樣咧就去咗 講陳四，我忍住咁樣。 因為琴日去咗尖沙咀，今日因為我哋琴日喺尖沙咀就食團圓飯啊嘛，咁食完團圓飯都係十一點 走嘅， 十一點走咁樣。跟住陳四就話喺尖沙咀等好耐都等唔到的士咁樣，咁 咪好差唔多八九個字， 再等八九個字都等唔到的士，咁你仲唔放棄喎？ 咁我都要撲㗎，因為我尋日想要翻嚟呢度接翻個女走嘛，原本係咁諗嘅咁樣。咁我見到就成街都係冚旗嘅的士，百幾二百架咁樣，咁啊等嘅又多咁樣，咁我最尾就由尖沙咀去尖東，最尾去到佐敦，我先搭到的士走嘅。 係啦，咁樣，咁佢就覺得係關， 因為Uber粗盤咯， 因為有免費的士嗰啲咁樣，咁所以佢就覺得搭唔到的士。但我想講，其實喺正常嘅時候，正常嘅時間，因為我係重度的士用家，即係正常的時間在這個這樣的尖沙咀都是搭不到的士的。那尖沙咀搭不到的士的全部都冚曬旗的原因呢，就是通常其實日日都係，差唔多日日都係夜晚啦，夜晚十點至十二點的時間呢，你在尖沙咀全部都是，你尖沙咀大部分見到的都是冚旗的士的。咁但係嗰啲冚旗的士係主要做咩？你見兜嚟兜去咧，其實佢係接客嘅。 嗯嗯， 佢停低兜你咧，就睇下你有冇拖劫咯。 係。 因為佢嗰啲好多係嗰啲即日來回嗰啲因為一簽多行啊嘛，好多即日來回，佢係車翻嗰啲人翻去落馬洲過關嗰啲嘅。咁佢係專嗰啲係專做落馬洲客嘅。嘅的士嚟嘅，咁係咁佢兜嗰啲落馬洲嗰啲啦，佢又會同嗰啲即係自由行又會講價啦，又剩啦嗰啲咁樣，所以咧基本上咧，佢一搞低車窗咧，你一講廣東話咧，佢就拜拜嘅。 嗯，係啊， 係啊，佢你一講廣東話，佢就講唔使啦嗰啲咁樣，跟住佢就兜咗去，佢都費事同你講多幾句咁樣。咁係喺尖沙咀搭的士係好難嘅。咁呢個情況係咪淨係出現喺尖沙咀咧？我就唔肯定。其實銅鑼灣都有咁樣嘅情況嘅，都有呢類咁嘅專一啲好多。是冚晒旗专兜自由行客的士，咁但系除此之外咧，其实喺好而家，即系因为我系重度的士用家，我都发现系多咗好多嘅冚旗车，然之后咧喺街度截的士咧系越嚟越难嘅。咁我唔知道同 call 车系咪有，即系因为有多咗嘅平台去 call 车，咁所以即系净系做 call 车客已经系应接不下咧。而家系我觉得喺街度截的士系相对困难咗好多嘅，同埋咧系拣客系严重嘅。 嗯， 即系的士拣客嘅情况咧，而家系严重咗嘅。譬如喺如果因为我喺中环练拳噶嘛，譬如我喺中环练拳咧，喺中环练完拳翻嚟九龙湾咧，咁我会搭过海的啦，咁我会去过海的士站搭过海的啦。过海的士站咧，啲司机咧系会同你讲咧，佢净系行西隧嘅啫。系啊，你去边度佢都净系行西隧嘅，佢架车只能行西隧。 去观塘都要搭西隧。 系啊系啊，咁我翻嚟九龙湾梗系东隧 咯。系咯， 咁我跟住佢唔理你边度噶，喂行西隧，我得唔得先咁样？咁我九龙湾咁样，东隧应该咁样，唔西隧好。 西隧代表 勾翻去奧運再翻翻嚟 西隧好嗰啲咁樣，咁係即係我唔知，即係當然啦。如果你問的士司機咁樣，佢梗係話啊，而家好艱難啊，經濟又唔好啊，誒又佔中啊，誒佔中又 我心情都好肉酸啊， 係啊，佔中又搞到冇客啦嗰啲咁樣。但係我以我作為一個的士重度用家嚟講，我覺得唔係喎。我覺得不是的，我覺得是在尤其是在市區，在不是市區、嗯、即是在旺的區，在旺區是很難搭到，很難搭到的士的、嗯、現 在那會不會更加令到你想用這些 apps 呢？ 我唔撚識用智能手機嘅，其實 唔好笑佢部 Nokia 啦。 係啊，我 iPhone 淨係識上 Facebook 同埋《二月時報》兩 apps 嘅啫嘛，其他我都唔識用噶嘛，好撚複雜噶嘛呢啲嘢咁樣。咁如果我老婆喺度，佢就會識用 apps call 的士，我係唔撚識用，咁撚複雜嗰件事係咪啊？咁樣咁 apps 係 send 咗出去，佢會打翻電話翻嚟嘅定係點啊？ 佢會顯示俾你睇你佢其實有啲咧就好似 Hong Kong Taxi 咁樣，佢就會接咗。跟住之後，咁、那個人就會撳個的士司機咧，就可以撳個掣，咁就會 call 你，話俾你聽幾耐到，咁你就話 OK， 咁你繼續企喺嗰度等你，佢會俾電俾車牌 number 你咁樣咯。咁其實 佢俾到車牌 number 我，咁佢仲唔係代理人？ 唔係係個司機 call 你嘅。 系啊，司機 call 你， 系啦，只係提供個電話嘅啫。 即係個 app 就唔會，佢提供個咩電話？ 即係譬如你用嗰個 app， 你撳， 即係你將你嘅電話輸入去個 app 度， 係啦。 咁跟住佢就會將我個電話 pass 俾司機，跟住司機就會覆翻嚟。 係啦， 咁所以佢就唔係佢嘅代理人啦。佢只不過係 提供資訊， 佢只不過販賣我嘅資料啫。 係啦， 販賣乘客嘅資料，即係佢係乘客嘅代理人咁樣。 冇錯。 咁究竟咁樣係咪咁樣犯唔犯法咧？咁我就唔知道啦。咁樣 嗱，更正少資料啦 ，Uber 咧，我奇怪就係我賴台灣蘋果日報就寫 Uber 嘅總公司喺荷蘭啦，更正翻就係09年喺美國創立嘅咁、樣。咁但係遇到其實當然呢啲法規問題咧，原來全球都遇到，即係都喺度都壓制緊 Uber 嘅擴張嘅。點解咧？原來就曾經試過咧，就有單 Uber call 的士嘅事件咧，就喺印度咧就發生個強姦案咁樣，咁、就即係最尾都嘈到 Uber 嗰度啦咁樣。咁就當然呢事咧一路都即係唔係強姦事件啦，而係對於一啲 Uber 嘅一啲法律嘅灰色地帶事件咧，其實喺全球都有呢啲問題，譬如新加坡啊、印度啊、泰國啊、越南啊、韓國啊，甚至大陸台灣頭先就講啦，甚至歐洲地區咧都有提到呢一啲嘅問題，譬如會引起一啲其他的士嘅同業嘅不滿啦、會有抗議嘅事件啦，咁或者係牽涉到法律上有税收嘅問題啊、保險嘅問題啊，甚至係禁止 Uber 呢個 Apps 亦都會有嘅咁樣，咁終於嚟到香港啦，咁會唔會都引起新一輪嘅抗爭或者嘈冤巴閉咧咁樣？ 抗爭咩？ 其實我覺得未必喎，因為你諗下的士牌佢而家炒到咁金， 譬如要抽佢分佢成噶嘛？ 哦， 可能或者入線費啊嗰啲， 或者佢當佢而家要做 Uber Black 啦，咁佢即係大部分搭得的士嘅話，都搭中產，都係中產嚟噶啦。咁你搭得？即係點講咧？你上流啊嘛？你賺呢啲？ 我係一個搭的士嘅基層嚟 嘅。唔係咁，其實當即係你如果真係想舒舒服服咁樣去搭，咁我 call 架 Uber Black 啦。我因為我多咗個選擇啊嘛，咁我結果就唔去搭的士。咁的士牌佢而家炒到咁貴一個，咁我 Uber 你唔使錢嘅喎，你自己有架你有架靚少少嘅車，你又可以 join 做司機嘅咯喎。咁你咪會引起嗰班的士佬大嘈特嘈咯，因为即系唔系的士佬啦，系 即系慢慢又即系慢慢又会形成咗个霸权啦。你要有生意，又要加 同埋好衰嘅，即系有咁讲啦。香港人你话，譬如走呢啲咁嘅法律啦，做下呢啲咁嘅生意仔啊，其实大把人都有啲创意，譬如八折的嘅 apps， 我都觉得哇，都几有智慧，即系用高科技去做。但系好衰嘅呢啲嘢咧，一扩张到成为一个即系喺个市场占有率高嘅话咧，就其实就变咗系对大家嘅剥削，可能对乘客、或者对于即系呢啲同业嘅司机都会有一个剥削，譬如分成啊，同埋入线费不断加嘅话咧，咁都会成为司机嘅压力嘅咁样，即系好似做生意啫嘛，即系你起个即系好有创意，起个新内沙滩啊，咁你如果真系做得成，咪又系加租咁样。 嗯，咁样嘅，咁系咁，等我试下今日用先。 你 call 唔 call？ 即系你平时都系就咁新手接嘅。 系啊， 用 Hong Kong Taxi 啦，用翻啲香港 app 啦，你。 香港 宣传嘅门， 但系唔系我咁讲啫，用本土嘢啊嘛，用美国佬嘢，又唔好用阿里巴巴嘢。又系仆街， 点解唔喺街度接啫？ 我會啊，其實我都是在街上截的， 即是截到的嘛，雖然現在越來越難截到，陳四昨晚就截不到了，這樣 這樣 OK， 那我休息一會先。